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每天就都生发型，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口烟，笑一点，放心洒酒，亦决心向着前。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2017年，我国 GDP 总量首次超过了8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6.9%，这也是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首次加速。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办印发办法，强调要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建立健全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国家海洋局宣布，第一批六省区的国家海洋督察意见已经反馈完毕，立案处罚262件，罚款12.47亿元，约谈问责132人。环保部18号公布数据，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以及以上水平，平均优良天数的比例为78%，PM2.5和PM10的浓度均同比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我国男性人口为71137万人，女性人口为67871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了3266万人。台湾当局最近表示，两岸春节加班机将暂不予核准，176班两岸春节航班最多将影响到50000名旅客的出行。交通部、科学研究院等机构近日联合发布了报告，去年全国城市拥堵整体趋势下降，济南拥堵的程度最高，青岛拥堵缓解最大。从2月1号开始，春秋航空所有国际国内航班将同时松绑手机禁令，游客可以在飞行的全程当中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 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 消息，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太爱，如爱人是尘埃，如爱落在谁的心海，如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利，一笔写责任，权利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你可以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段呢，要分享给你的第一首歌是两个乐坛实力唱将合唱的歌曲，分别是阿杜和林俊杰，歌曲的名字叫做小说。那在海蝶唱片当中，林俊杰是作为阿杜的同门师弟的身份出道的。2003年，他推出了首张专辑《月行者》，而在那一年，学校周边的音像店还在卖阿杜的《坚持到底》和林俊杰的《月行者》的卡带。同样是在2003年，阿杜的专辑里呢，和林俊杰合唱了一首《小说》。 这首歌其实并不是主流，但 MV 里林俊杰那个时候还留着比较杀马特的刘海，坐在钢琴旁边边弹边唱，但谁又能想到就是十几年前 MV 里的配角竟然成为了今天行走的 CD。 来听阿杜林俊杰小说。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错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 不禁为他泪流， 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找回我自由。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 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 会想想自己若是他该怎么生活。 在无常的风风雨雨，人变得自作自受， 困在爱里得不到解脱。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错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 我不禁为他泪流， 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找回我自由。长夜就像小说， 结局留在最后， 怎么收怎么错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 我沉迷在小说， 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活在其中，哦，找回我自由。 隔离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掏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 FM 969电台，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9669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9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首先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最近高铁的外卖提了速，从18号开始，铁路部门也对于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了升级，甚至订餐的时限呢，由之前的开车前2个小时压缩到了开车前的1个小时，同时也推出了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的预约服务。如果说你在坐高铁的路上呢，想要购买沿途的地方特产的话，也可以通过订餐服务进行预订，这些东西呢都可以给旅客送到高铁的座位上，而且时间也是在开车前的1个小时进行预订。接下来关注生活方面，有一项研究表示，开灯睡觉的人或者生物钟自然睡眠模式受到人造光线干扰的人，患癌症的可能性比平常人要大很多。这是因为人造光线对于人体的破坏性呢，影响到了降低人体降黑素的水平。那在夜晚的时候，光线会使自然生理节奏陷入到混乱的状态当中。这种生物钟是控制着动物和植物24小时循环不停的生物进程。那这种破坏呢，也会抑制降黑素在夜晚的正常分泌。所谓的降黑素，它的分泌时间主要集中在晚上的9点到早晨的8点之间。降黑素也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增加，它可以保护我们身体内的细胞不受损伤。否则，如果干扰到降黑素的分泌，细胞很容易会受到肿瘤的破坏。除了睡眠之外，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碰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麻木的现象。感觉到麻木是由于我们人体当中流向神经的血液流通不畅所造成的。如果说我们的姿势不舒服的话，我们久坐的那个部位呢，就会受到长时间的压迫，这就会造成这个神经与大脑的联系被打乱，导致我们的足部麻木。这种情况跟身体的局部区域受到伤害或者是其他原因发炎造成的麻木是不同的。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手足和踝部等末端经常会出现感觉异样的现象。如果要使这些麻木消除得快一些，只需要稍微活动一下被压迫的部位，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您拨的电话未开启，请稍后再拨。 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0932313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0932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又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发音，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 No，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0932313我爱你，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传的短讯？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0932想一想，我爱你，

年少的时候，觉得选择是最可怕的事情，你担心顾此失彼，也害怕选择的结果不尽人意。人生的路也总是充满了各种分岔路，你永远躲避不掉，而只能选择。你选择了 A 得到了成绩，你就庆幸；选择了 B 失去了光彩，你就觉得懊悔。但其实选择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因为你选了什么人生就改变了，而是你选择之后是否对你的期待的结果进行了努力，是否朝着你选择的方向前进。往往这一点比你犹豫选什么要更加重要。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选择是没有对错的，人生的任何一场 AB 剧，结果都有成败两个字。 Swoje ciało umieszczam w sukience, wkładam nogi, piersi i ręce. 回忆躺在肩上，就算有想给爱的人陪在他身旁，像看不见一样。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刚才我也讲到了，像品牌是能够承载很多东西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所能做到的。品牌对于一个产品的销售也好，对于这个企业的长期的发展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就三个字吧，别放弃。只要你发现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方向是值得你为它奋斗的，那么不管中间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不顺，有些时候可能你再等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有转机，就会有柳暗花明。 做事儿也一样，做企业一样，都是一个犯错和纠错的过程，就是大家看我们怎么如何去把握，我们只要去用心，其实都是能去改变它的。心态呢，也要放平和。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2018年新年的愿望是祝家里面人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事业有成。快过年了，希望朋友们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 我呢是一名幼师，我新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可以在健康快乐成长的同时，永远保持一颗探索求知的心。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愿意与我们一起缔造一个不一样的童话。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好。

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从18号开始，铁路部门对于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了升级，订餐预订的时限由开车前的2个小时压缩到了开车前1个小时，同时推出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的预约服务。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南京警方近日成功破获了一起制售春运假票的案件，当场缴获了假火车票和半成品2700多张，涉案金额达到44万余元。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未批先建的三亚海上餐厅主体建筑已经全部拆除完毕，6月底将会恢复海域的原状。微信宣布启动针对小程序的打假，已经永久下架了875个假货高仿类的小程序，并在注册和审核通道进行了限制。去年12月，北京成为了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中国环境保护部在近日向媒体发布了去年12月份的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好的10大城市，北京超过了昆明，位列全国第9。从石景山区两会了解到，今年石景山区将会选定3个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租赁房项目，建设的规模约1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10万平方米。市公安交管局公示，机动车现场50选1待选号牌号码。时隔多年，小型汽车的号牌选号池又出现了京 A 号段的身影。回归的京 A 号段升级为3个字母开头加数字的组合。除此之外，一向抢手的京 A 普通摩托车号牌的号段也出现在了公示当中。北京新机场航站楼已经实现了功能性的封顶封围，目前正在开展第2次结构幕墙和机电安装等3项的工程施工，预计到2018年的年底，新机场的主体工程将会基本完工。 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恋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真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让我的爱传给你，传给我最爱，地老天荒仍未改。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一早已不受控，午夜时更交给你操纵。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美丽上映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身仍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明月挂半空，斜斜朦胧街中，窗纱卷满爱望你的晚风。若这刻你推搪说很夜了，我是难以衷心去相信。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美丽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真言还未见尽头。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好

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近的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新歌也是发布了，歌迷们的评论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有的人说期待周杰伦下一次的单曲叫做《放学别走》，还有的人说杰伦给了自己十几年的温暖，如今再听新歌呢，依然最爱周杰伦。我觉得周杰伦最大的特点是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跨越了传统的那种华语流行音乐的鸿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可能性。他也突破了2000年之前既有的亚洲音乐的主题形式，融合了非常多多元化的音乐素材，创造出了多变的歌曲风格。周杰伦也是荣登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人物，他也是继滨崎步和张惠妹之后第三位出现在著名时代杂志封面的亚洲艺人，也是首位获得此殊荣的亚洲男歌手。那继续我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叫做《好久不见》。

痛，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我的小经典随身听，我是娇娇。继续要说到的这个歌手呢，提及到他的名字，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圆圆的脸蛋，声音甜糯糯的形象，他就是王心凌，也是无数女生想要成为的甜心教主，很多男孩子心中的梦中情人。即使是早已经过了青春期，但是只要他出现，依然能够精致甜美秒杀全场。但是真正让王心凌开始火起来的还是爱你这一张专辑，主打歌 MV 他的经典舞步更是让很多的女孩子纷纷模仿。 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 着你苦涩翻搅，想对你说的话，想要碎的微笑，有话想说，想想就好。想打电话给你，环境有一点吵。想打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打电话给你，怕你稍微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写来的信，字迹十分潦草。想你写来的信，情绪十分浮躁。想你写来的信，看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很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像那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像那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像那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像那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哦，空虚的啤酒泡泡。心情绪十分浮躁，想写来的信渴望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很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像那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像那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像那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烧，像那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贷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从2月1号开始，春秋航空所有国际国内航班将同时松绑手机禁令，游客可以在飞行的全程当中使用开启飞行模式的手机。收听到的是9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倔强》。那很多人听歌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前奏一响，就好像能够带你回到一段记忆当中。其实我推荐的这首歌呢，有一点小文艺的感觉，叫做《岁月神偷》。这首歌也是豆瓣音乐人金文琪自主创作的音乐作品。